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所谓尘缘再来，自在受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究竟缘何而起？历史定制严格，宗教仪轨肃穆。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系统都需要遵循哪些规则？十四世达赖妄言要自行终结转世，他自己的转世坐床真相又是如何？西藏活佛转世马上播出。 清代对活佛的管理制度背后是继承和发展。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12年，中央政府改清朝的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局，1929年改为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吴忠信就是蒙藏委员会的第六任委员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1936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喇嘛转世办法。这部法律在活佛转世方面基本沿袭了清代的制度，其中第三条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由其高级徒众寻找具有灵异之同年龄幼童二人以上，以为各该喇嘛之忽必勒罕候补人，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撤迁。后面还强调，达赖等转世活佛的坐床仪式一定要由中央特派大员前往照料。 达赖等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必须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进行。从清乾隆年开始，还实行了撤迁制度，并成为了历史定制。为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两年后的1935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就曾致电西藏方面，表达得十分明确，自新达赖佛正在寻访之际，甚希诸先生受前清推崇佛教之深意，慎重寻访，以免误意而为佛教，并请将寻访情形随时见告，以便呈报。金平撤迁也得到了以九世班禅为代表的西藏爱国政教力量的支持。1937年10月28日，身在青海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屈吉尼玛致电蒙藏委员会，提醒中央应该欲使藏政府仍照旧例，需派大员抽签，并呈中央核定。让我们再次来到1938年3月，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队伍试图带着幼童拉姆登珠秘密返回西藏。这究竟意欲如何？会不会有否认中央对西藏主权的企图呢？一大堆问号伴随着深深的忧虑出现在吴忠信的脑海中，可时不我待，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吴忠信 于1938年4月26日呈文行政院，在陈述了形势的严峻后这样写道：拟请军院令斥青海省政府严密注意，并婉劝巡访人员勿将经过情形呈报政府，听候核办。在未经呈请办理各种手续以前，严防其秘密迎返西藏。不呈报中央政府办理手续，把幼童带回西藏这件事儿，还是再放一放比较好。吴忠信的办法非常见效，眼见幼童迟迟无法入藏，西藏地方政府再也坐不住了。1938年9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向蒙藏委员会递呈了一份电文，看一下它的内容。依照西藏宗教仪式所寻选之幼童应聚集西藏降鸾撤迁认定，赴京庄严之金本八平内典礼拈定，现典礼期将近，关于西宁塔尔地方所寻选者，请中央政府抚允该主持人员迅将寻选幼童送至西藏参加典礼。这份电文表面上的意思是催促尽快让幼童入藏，实际上它是向中央政府传递了两大重要信息。第一，对清朝以来的金平撤迁制度表示尊重和认可。第二，对中央政府派专员入藏主持撤迁和坐床典礼表示欢迎，这在清朝灭亡民国建立后还是第一次。 三个月后，西藏地方政府再次来电，对中央派员来藏主持典礼表示此一项办法诚恳接受。十天后，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西藏的热镇呼图克图主持第14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一件大事终于敲定。当一切准备停当后，国民政府命令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派人于1939年7月将幼童拉姆登珠送往西藏。三个多月后的1939年10月22日，吴忠信也离开重庆，开始了前往拉萨的行程。为了能够尽快抵达西藏，也为了沿途探查英国在西藏的经营与布置，吴忠信选择走海路，经香港、缅甸，于1939年11月底抵达印度。12月下旬，吴忠信一行越过拉图山，踏上了祖国西南的土地。在这里，吴忠信插上了一面国旗，并带领一行所有人员高唱国歌。此后经亚东，再到江孜，再到拉萨，一路上层峦叠嶂，路程险峻，其艰苦自不必多说了。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抵达拉萨，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 20多天的高原行程终于到达了西藏的首城拉萨了。吴委员长率领他的行员人员排列了整齐的行列向拉萨城进发。 据吴忠信所著《西藏纪要》记载，在哲蚌寺、噶伦丹巴加央、彭修、彭康以及高级僧俗官吏70余人于四侧设帐欢迎，仪式隆重，所有驻拉萨藏军700余人全体出动列队迎候，沿途观者如堵。吴忠信的随从朱绍义在拉萨见闻录中记载，队伍长达数英里，英国人、尼泊尔人、不丹人、 均派代表参加。拉萨市民空巷来观，市区内突围之色。 刚才这段影片没有记录下 当时的声音，但如果您走入现场的话，一定会被西藏人民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据吴忠信的随从朱绍义回忆，在欢迎吴忠信的人群中，藏族百姓发出了热烈的安班安班的呼喊声。安班，满语，钦差大臣的意思，也是长久以来西藏人民对于清朝驻藏大臣的称呼。可见中央政府在西藏百姓心中的地位并没有被时间淹没，西藏百姓们心向中央、亲近中央的感情也是亲英分裂势力所不能阻挡的。但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伴随其中。 这首曲子，英国国歌 God Save the King， 天佑我王。但是您能想象这首曲子在布达拉宫前响起是什么样的景象吗？不仅西藏的军乐队演奏英国国歌，而且藏军全都扮着英式军服，使用英式武器，行英式礼节。这些都在提醒着吴忠信，在西藏英印势力的威胁不容小觑。 为了在西藏僧俗群众中间树立中央的威信和形象，吴忠信到达拉萨后立刻在西藏政教上层人士中展开活动，如到各大寺庙发放布施、拜会官吏、分赠礼品、施医送药等等。到达拉萨的第二天，吴忠信就前去拜访大昭寺、布达拉宫，并广泛的布施，为拉近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做出种种努力，而且成效显著，曾经凝结的寒冰开始慢慢的融化了。 这里是布达拉宫的正门口，您是否注意到这个木质楼梯很有特点？它分为三道，这有什么讲头吗？原来走楼梯也是有讲究的。搁在从前，中间这道楼梯只有达赖喇嘛才能走，一般人只能是从两侧上下。但是根据当时的乃兴巴，也就是接待人员夏扎甘登班久回忆，1940年1月20日，当吴忠信来到此处时，他们奉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恭恭敬敬地为吴忠信打开了中间这道楼梯的绳结。作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也没有丝毫犹豫，而是信步从中间的楼梯拾级而上，进入布达拉宫。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平起平坐的地位，不但吴忠信晓得，西藏的上层僧俗更是一清二楚，尤其是西藏内部的爱国人士早就广为宣传。而相较于驻藏大臣，吴忠信的地位还要高出很多，所以吴忠信走中间楼梯进入布达拉宫，不但没有引起西藏僧俗的不悦，反而使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更加信服，对吴忠信也更加敬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西藏地方政府却忽然提出了一个让吴忠信大吃一惊的要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定制何其神圣，是什么让嘉庆皇帝大呼后悔？又是什么让达赖喇嘛连声自责？宗教仪轨肃穆庄严，诵经观湖辨识遗物，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灵童线索？作为问题一触即发，不速之客步步紧逼，吴忠信又将如何反击？看似灵童主持大典，14世达赖的最终认定将有怎样的结局？ 西藏 活佛转世，马上播出。 嘉庆24年的一天，紫禁城养心殿，一份飞报而来的奏折摆在了嘉庆皇帝的面前。奏折来自于遥远的西南边陲西藏，为驻藏大臣玉林科什克所递。没曾想，嘉庆皇帝的心情全被这奏折给糟蹋了。奏折打开不久，他就被气得满脸通红，七窍生烟。此时的嘉庆皇帝已经50有9，他平复了一下心情，抓起了一支笔，其中有这么一句：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这到底出了多大的事情？这气气在何处？悔又悔在哪里呢？实际上，这一气一悔，为的是西藏的佛教兴盛，长治久安。确切地说，是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定制——宗教仪轨，那就是金瓶撤迁。可令嘉庆皇帝意料不到的是，120多年后，金瓶撤迁问题也摆在了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面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33年12月，13世达赖喇嘛圆寂，他的转世问题引发了一场爱国与分裂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1939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命赴藏，主持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金瓶撤迁和坐床典礼。但是当他到达拉萨后，却接到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要求，那就是请求对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候选人免于金瓶撤迁。而提出这个要求的却是热振活佛。13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府呈请国民政府由5世热振呼图克图摄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1934年1月31日，国民政府册封22岁的热振为摄政，并封为富国弘化禅师。热振摄政位高权重，倾向中央政府。对于金瓶撤迁和中央大员入藏，他不仅表示过支持，而且在中央与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提供过很大的帮助。可这一次怎么会提出免于金瓶撤迁的要求呢？1940年1月19日上午，吴忠信在拉萨的西德林第一次与热振摄政见面。根据吴忠信的随从朱绍义在拉萨见闻录中的记载，两个人喝着热腾腾的酥油茶，更多的只是相互寒暄，没有谈及任何政治问题，也没有讨论金瓶撤迁，气氛十分融洽。 这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为我们特别提供的纪录片《西藏巡礼》中一段真实影像。而就在当天晚上，吴忠信就遇到了他到西藏后第一次重大的选择。就在与热振会面的当晚，吴忠信的行辕柱一盏油灯微微地泛着亮光，一名僧人匆匆挑开门帘来到了吴忠信的身边。这个僧人名叫棍缺仲尼，西藏地方政府的信使，热振摄政请他转达，由于幼童拉木登珠灵异卓著，请求中央政府免于金瓶撤迁。灵异卓著，这个幼童真的很灵异吗？再者说，灵异就可以免于撤迁吗？要解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揭开转世灵童寻访和认定的 神秘面纱。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固定的宗教仪轨。比如说，当一位活佛去世后，寺庙首先会召集有修为的高僧大德，作为十数天的诵经祈祷，并且广为布施。此后他们就会为预测其转世灵童的出生地做准备。 在西藏有一种非常神秘而且独特的宗教仪轨，帮助人们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那就是观壶。远处的湖泊名叫拉姆拉措，据说阿什达赖喇嘛根敦加措曾在这里看到过吉凶征兆，于是他对这座湖举行了开光仪式，从此这座湖就被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信徒们视为最为灵验的神湖之一。人们相信仔细地观望这座湖泊，便可以看到未来的景象，甚至是种种神秘。因此在活佛转世的寻访和认定阶段，观湖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步骤之一。 除了观湖以外，藏传佛教认为活佛的转世灵童肯定与一般的孩子不同，他们的出生和成长必然伴随着种种灵异，所以在诵经与观湖之后，寻访人员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到前世活佛圆寂后出生表现灵异的儿童。据说五世达赖喇嘛出生时，他的家乡盛开了前所未有的花朵，屋顶上出现了奇异的彩虹。十二世达赖喇嘛出生时，远处的公牦牛群似乎有人驱赶一般，突然聚集于他们家的房子附近，并发出阵阵吼声。这些都被视为灵异，在活佛转世的寻访过程中会被寻访人员格外的关注。当然，这些灵异都是民间的传说，是否属实已经无从考证。哎，这是要干什么呢？一个小小的方桌，一盏昏暗的油灯，桌子上还都是些挺有年头的东西。奇怪了，每一样还都有两个，长得还差不多。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模拟的活佛转世灵童寻访过程中的重要场景，辨识前任活佛遗物。藏传佛教认为活佛的转世者会留有部分前世的记忆，上一世曾经用过的东西总不会忘了吧。于是后来的寻访者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他们将几件前世活佛的贴身物品和一个相似的仿制品放在一起，来考验考验幼童能不能选出对的。这也是历代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所必须要面对的一关。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中，在一系列的宗教仪轨后，寻访队伍对青海黄忠县出生的幼童拉姆登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消息传到热镇摄政的耳朵里，他对拉姆登珠从此另眼相看。当然，对于这些所谓灵异的传说，吴忠信又怎么会不知道？但是金瓶撤迁绝不能擅自免去，为什么呢？这就要仔细说一说金瓶撤迁制度在西藏的重大影响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

北京时间